爱我好不好，褪去一身骄傲，藏不住的寂寥，等不到依靠，江湖浪滔滔，风雨太飘摇，弹着你的笑，忘了痛的味道，像一团火在烧，怎么可以忘掉，无尽骄傲。